灯光下的站台，远处迟到的公交，背着包的姑娘，你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月亮下的城门，站在路边的姑娘，卖花的小孩，叔叔买一朵吧。你是要这样飘到什么地方？这里也曾是你落脚过的地方。忙碌的人，落日下的城墙，看看远方，晚安姑娘。青年喝着一个人的酒，前边的一对情侣，这么晚了你还不走。灯光下的站台，远处迟到的公交，背着包的姑娘，你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你是要这样飘到什么地方？这里也曾是你落脚过的地方。忙碌的人，落日下的城墙，看看远方，晚安姑娘。落脚的姑娘启程要去远方，却没有把这朵花带上。淡淡的星光消失在这晚上，晚安远方姑娘。你是要这样飘到什么地方？这里也只是你曾落脚过的地方。忙碌的人，落日下的城墙，看看远方，晚安姑娘。